第三个问题，人在生病的时候身心特别脆弱，这个时候往往比较容易对宗教产生信仰。请问大师，怎样帮助病人藉助信仰来安定身心，甚至怎样探病才是如法呢？ 人只要有生死问题就需要佛教，尤其有病的人更容易接受信仰。多年之前，香港有一位有名的书画收藏家高岭梅先生，在他81岁高龄的时候，因为有病住在医院，希望我能够为他主持皈依三宝仪式。高老先生虽然一直到最后才想要皈依佛教，时间上是迟了一些，但是亦都可以见到人生到了最后都希望知道自己未来的去处。另外，钻研大乘佛法对华严哲学有贡献的方东美教授，到了晚年亦都选择皈依承天寺的广钦老和尚。由此可知，人的智慧再高，最后还是需要寻求佛法的信仰。信仰如同我们的家，家令我们的生命有所依靠。至于怎样探病才是如法，佛教讲探病第一福田，探病亦都是一门学问。首先，探病的时间要适当，不要太早又不要太夜，停留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同病人讲话的音量要适中，内容更应该谨慎得当，不要讲刺激病人心情的人事物，避免病人情绪反应过度，不同病人争执或者辩论，不要教训病人，应该讲充满希望的说话，给病人鼓励。病人焦躁不安的时候可以随机说法，令到他心灵得到安慰，或者内心听病人的心声，纾解他心里面的悲苦。有时候可以读报纸、杂志、文章，或者讲一些得意有趣的事，排遣他病中的寂寞，保持心情愉快。此外，进入病房的时候表情应该自然，千祈不要伤心感喊，以免影响病人和他家属的心情。最重要的，要心怀慈悲，真诚关怀，并且应该启发病人对佛教生起信心，等他知道这一期生命的结束不是死亡，而是往生，能够将往生的信念带给他，鼓舞他对未来的希望，等他明白世缘已经尽了的时候，要能够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千万不要回忆、留恋、挂碍、执着，随着一句佛号安详往生，才能够解脱自在。总之，探病的时候切忌讲一些恐怖消极的话，增加病人的不安。